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前期国家谈判抗癌药品医保支付标准和采购价格调整的通知》，部署下调14种前期国家谈判抗癌药的支付标准和采购价格，要求9月底前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按照调整后的新价格公开挂网采购。这14种抗癌药都在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当中，其中12种在2017年谈判价格后纳入目录，其余2种是2015年国家药品价格谈判中的药品。预计从下月起，患者就可以陆续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了。据民政部消息，2017年中国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离婚手续437.4万对，离婚率已连续16年持续上升，结婚率则从2014年开始连续4年下降。近期有文章称，根据劳动法最新规定，如果员工签字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离职时就可以拿到一笔赔偿金。对此，人社部称不存在上述所谓的最新规定。近日，多地出现打着微信、支付宝官方授权名义的公司，煽动群众高价购买限量的小程序服务，而实际上，几万块购买的小程序，市场价可能也就100来块钱。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委了解到，今年本市将进一步扩大肉菜追溯体系覆盖范围，年底前猪肉蔬菜追溯流通节点将分别达到1900个和2600个，扫描蔬菜包装上的条形码，蔬菜在哪生产、由谁供货、在哪卖等信息都将在手机上一目了然。自从去年实现零的突破后，截至目前，本市今年的老楼加装电梯已开工588部，运行72部，已超额完成了今年开工400部的计划。到2020年，本市将力争老楼增设电梯的总量达到1000部以上。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本市调整门诊特殊疾病用药报销范围，新纳入包括腹膜透析液、全身用抗菌药等共涉及9种门诊特殊疾病的125类药品，这次调整将从下月1号起实施。市公交集团发布消息，从本周5的首车起，公交集团将对回龙观新村区域公交线网整体优化，其中307路、专29路、963路三条线路将进驻回龙观新村，另有407路等7条线路将配合同步优化调整。调整后，回龙观新村区域内公交线路将增加到4条，分别辐射4个方向，和地铁8号线玉新站、13号线上地站以及西二旗站形成连接，同时与周边地面公交形成无缝连接。今天的4点到16点，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英仙座流星雨在西方又被称作圣洛朗的眼泪，其特点是流量稳定、持续时间长、亮流星多，并且呈现出蓝绿色的光芒。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 G1 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垡头桥到四方桥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大家知道周一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的是书房板块。哎呀，今天这一位又要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学识。我每一次听他说话，我都是来学知识的。欢迎来自心动工厂的楚一，欢迎楚一。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楚一今天会在书房这个空间给我们带来哪些知识点 啊？今天聊的这个来头大了，叫国粹。我们一起聊聊国粹京剧的它的美。 哎，国粹之美。其实说到京剧啊，刚才我们的微博上面就有朋友一开始就说了，现在呢都在提倡传统文化的回归。京剧这门国粹也日益受到了关注。他自己孩子的学校就开展了京剧进校园的活动。每周呢就会请外面的老师给孩子们来上课，讲解知识，然后孩子们也很感兴趣。 是，现在我身边有很多这个从事专业京剧表演的这些朋友，都在各大中小学在忙活着。他们有一票，不光是京剧，还有昆曲啊，什么进校园，有一票小戏迷、小学生，真的是有模有样学出来，拍照没事发微博，我就说：“哎呦，这小孩真是不错， 很有灵性。”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哎呦，这国粹离我们实在太远了，唱了半天我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甚至我都词儿我都听不清楚。节奏也那个，以前有人吐槽说京剧，哎呀，离我们现代化的节奏实在是太不搭，太不协调啦，什么什么。但是它是美的，它是集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我们可以说是中国人审美的集大成者。我们所有认为。人是怎么是美的，声音怎么是美的，这个故事善恶美丑到底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都在这里能表现。所以你只要给他，孩子们就会接受的啊，因为他是美的，他的这个文化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长大一点吧，大概可能到初中甚至是高中的阶段，到大学不太喜欢，就因为受到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好像很快，你能不能快点告诉我这个结果。 是， 所以如果我们再小一点来告诉他，哦，这个是这样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 可能会好很多。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前一阵儿非常火的莫言先生的一段演讲，他基本就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快，其实你慢下来，你能看到生活当中本来就应该有的这种风景。其实这是一点，这一点我们觉得啊，节奏什么的。其实我认为更大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个艺术是美的，但是我很难接触到它。我除了买票去剧院看艺术家们的表演以外，我还怎么办？ 我怎么去接触它？ 而且艺术家们演完了也不会跟我讲说这中间的一些细节的， 而且我也不敢进去，坦率说我也没听过，我还怕露怯，人说京剧鼓掌啊叫好都得在节骨眼 上， 对，你不能给叫人腰眼上，对，都在点上，我也怕露怯，怕人家看不上我或者怎么把我轰出去，对吧，就不敢去。那有没有那种零门槛低门槛零基础的，我不用去好戏剧学院旁听个多少节课我才敢去啊，我就是去你告诉我一个非常乐体验好玩有趣的这么一个方式让我进了门，接触到这京剧，让我感受到它是美的。 我们之前觉得它慢啊，觉得好像不符合我现在的现代审美，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迈进这个门。 对， 今天楚一会带我们进门了， 尽量吧。 说到这个我去买票观看，这也是跟我一样啊，很多的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我有时候去看我就会跟着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不会出错。对，好，其实这个呢我自己也会去对比中西方的一些不同的文化。你说京剧慢，你去看瓦格纳的歌剧慢不慢？ 是， 就是我曾经有一个也是带我入了歌剧门的这样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说没事儿啊，你看瓦格纳睡着了也没事儿。他说因为我去国外看， 也都有大批睡着的，对 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对这个剧情非常了解，他不是第一次看，所以他非常知道即将到来的戏剧冲突在哪里。你前面那些铺垫，他可能就不太想听。 你说太对了，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生疏熟戏，就是听书啊要听生的，没听过的故事。听戏要听熟的，熟悉的戏，你知道哪儿？人家相声段子里有一段就老戏迷听戏，那前面比如四郎探母前面咿呀什么什么都不听，到最后有一嘎调叫小帆那个叫小帆，一挑门帘一听到这句过瘾了回去。这是一个很夸张的幽默的说法， 对， 听就听戏胡。 对啊，你看，其实中西方也是一样。你瓦格纳就是，我要不要处死这个人？我不要，我要不要，我不要。这 临死的时候，你比如说，西方的歌剧像那个《Rigoletto》，就是弄臣最后一句，吉尔塔被杀了以后，在麻袋里扎了半天了，出来他还能唱一大段又臭又长的咏叹调。 对，你说慢不慢？节奏依然是慢。所以呢，这个美，我们好像不要觉得只有歌剧是美的，其实回归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京剧它这个美也是刚才楚一说到的，我们听 熟，是我们中国人的美。 对，很多的关于东方美学的这个精髓在里面。今天呢，我们要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带大家去走进，今天我们会重点的走进旦角。 是，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位呢，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是个90后的小哥哥对， 在我们图片当中也会看到他， 没错，他我们看到的是他上妆的这个过程。今天我们会去到他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来头也很大，前面有一个大块石头，一个广场上面写的京剧发祥地，京剧就在这儿诞生的。然后我们会走进他，跟他一起走进，他是工程派青衣程派青衣就是祖师爷，就是程砚秋先生，程砚秋大师。然后到他这代已经第四代了然后我们会跟着他从邻家小哥哥看他一步一步变成贵妃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惊叹， 其实大人也很惊叹。你知道 我们看这图我们先惊叹一下， 京剧演员的上妆是你是看不到的，有的京剧演员你比如说他有什么绝活绝叫他不会露给你的而且上妆呢，你想比如说晚上7:30我要演出，基本上下午3-4点我就会去了，就开始准备了勒头上妆，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所以你是看不到的。 但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 全程， 有点解密的感觉。 对，而且解密他，而且他还会一边上妆一边跟你交流，一个美妆课， 京剧美妆课京剧脸谱的美妆课。好，大家可以先来我的微博看一下，我已经转发了楚一发的这个微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哥哥90后的小哥哥变身为贵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用几张图片展现了这个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带着小朋友 去跟这位老师一起聊天啊，还有摆一些姿势啊。 啊，这个就是后来的，因为贵妃上完妆了以后，我们也都会穿上西装，跟老师来一段 cosplay。 好，行，零零后懂了。 是，我们其实叫这个名字也是绞尽脑汁。如果你要说我们来一个国粹体验，哎呀，能把好多人吓死，就不敢来了。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这是一个很轻松愉快、很简单、零门槛的这种 cosplay。 对 cosplay。 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跟我和楚一来互动。更多的大家想要知道说我们跟着这一位啊，这个是程派的 青衣， 哎，我们跟着程派青衣能够看到什么、学到什么、了解到什么样的知识，会不会听完楚一讲了之后，我第一我很想去体验，第二呢就是哎，我发现我入门了，然后有点意思。那个我们今天节目的目的就真的是一点点的这个成果就达到了。同时呢，今天我们会给大家送福利，关于体验的福利，在微博上面可以给我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写了今天有福利的那一张啊，说今天聊聊京剧旦角的艺术魅力，就是那一条直播帖下方呢，会有我们具体福利的内容，还有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哎，特别有意思，我们先来回答这个脸大脸小的事儿吧。说据说多胖的脸画上京剧的这个妆，扮上了之后都会变小脸儿，是吗？ 没错，京剧上妆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微整形的一个过程。 微整形， 它有很多，比如说贴的叫我们叫片子，就是你看京剧演员，尤其旦角的两腮旁那俩大鬓角，是真头发贴上去的。是真头发，他会找你的脸型，比如说你脸大一点脸小一点，找这个脸型留出来是最完美的一个脸型。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你要如果唱旦角，其实脸上腮帮上有点肉比较好。你比如说你太瘦了，你再一贴没了，这脸没了，有点肉圆乎脸。所以中国人说美女其实是天庭饱满，不是说美女，就是这个人长得好不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美女也是说要有点肉，腮帮上有点肉，什么什么那个古典美嘛， 就鹅蛋脸嘛，原来的。 对，所以贴上这就好看。哎，这是一个微整形的过程。 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说哎，不管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有点微微胖，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吃的特别好，我跟你说， 对， 都会肉嘟嘟的，没有关系，跟着老师学一下。哎呀，贴完了以后发现自己 对。 瞬间瘦下来啊，是再小的脸也会变。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旦角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女性在 演，没错， 感觉男旦几乎绝迹了。 对， 但是呢他又觉得男性更懂女性的美。 哎，他这哎，这是专业的，这是明白人啊。为什么，这就牵扯到说为什么京剧一开始都是男人来演的。尤其是旦角为什么会有男人来演，是因为男生坦率说生理上他不是女性，他会去揣摩女性模仿，所以他演出来是他眼中和心里的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女性直接来就本色出演了 演 啊，他其实是一个艺术拔高的过程。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男性的生理上，比如说肺活量体魄啊什么，他的唱功啊嗓子啊什么各方面都决定了说男性的艺术生命要更长一些。 哎，还有一点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观察啊。有时候比方说我们看话剧也好，看歌剧甚至是看戏曲，因为那个舞台它很多时候是很大，而且你观众是在很远去看它，因为女生呢一般都很娇小 体格哈。 哎，对，你在台上如果再穿一个大戏服，很容易就埋在里边了，就不显。 对， 但是哎，你看比方说比较挺拔一点的女性或者男性在上面，你就会觉得我这个舞台撑得好满。 你说的非常对，说明你看的戏剧也很多哈。现在当然有小麦克风把大家都给救了。以前是没有麦克风的，你想那锣鼓班子咔那个底下又吵，其实不是像看歌剧大家都很安静坐那儿，底下其实挺吵的。所以你要声音穿透是需要相当的功夫。同样的歌剧也是一样，你像我本身是歌剧演员出身，我们唱歌剧到现在歌剧演员还是不用话筒，那在好几百人的场子底下还有个大乐队什么的，一个人声音让你 在第一排听着不炸耳，最后一排听得清清楚楚， 哎， 这就是声音的训练的质量。 嗯， 京剧一样。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原来早些年间选择男性来演 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啊， 没错。 但现在，哎呀，好像大家会看的觉得看的少了，尤其像这样我们图片当中呈现出来这90后的小哥哥啊， 现在其实活跃在全国京剧舞台上的男旦拢共来说也不超过10位，也不超过10位， 所以大家会觉得根本没见着， 就好像咱们说踢足球一样啊，13亿人，你看你足球踢成这样，但是他注册的就是他后备力量薄弱，他没有几个就踢的，13亿人都是路人，都是球迷的观众，所以没有几个踢的。同样的，你像男旦，他本身从业的这些人就少，你想从这些人当中再挑出出类拔萃的各方面都好，因为他比女生要求更高，比如说他的扮相，他的身段，他的嗓音等等，他表演唱念做打嘛，手眼身法步都具备很好的一个角儿，那是相当相当困难的。 好，这是我们在上半段基本上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在跟大家聊国粹的这个点上面，第一点，我们先把男旦拿出来跟大家说一说。一方面呢，是楚一下半段要带着我们真的走进男旦的工作室了， 好的， 我们要去体验一下了。另外一方面是真的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们也很希望真的会有一些后备力量，通过现在进校园的活动呀， 对，相信越来越多。 就你是真的发心的喜欢小朋友，然后开始走入这样一个行当。微博可以继续的看图，看一看我们现在这10位不到的其中之一位 佼佼者， 哎，真正的这个男旦旦角儿，他的扮相啊，他的工作室啊是什么样子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图，同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和楚一留言。想要获得我们福利的朋友，仔细的阅读我们的微博正文，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说，我想要这个福利，跟着楚一一起去看一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一小段广告，还有我们的半点报时之后，也就是10:30，再见喽。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酒，曲涅曲意之巅，清香天下。酒曲是酒体形成主题风味的基本定型元素和催化剂，是中国酒文化的底色和骨架。不同的酒曲让酒具有不同的风味和特色。中国白酒的曲意主要有三种，小曲、大曲和夫曲。汾酒酿酒用的是大曲，其清香制曲工艺在与众不同，独具风格。汾酒的清香制曲工艺第一个不同就是制曲原料不同，汾酒大曲选用的原料是特有产地的大麦和豌豆，这些使用天然雪溶水浇灌的大麦和豌豆，按照汾酒酿酒学的科学配比制作而成，这样可以使酒坯踩得紧实，而且产生的清香味和曲香味与众不同。汾酒清香制曲工艺的第二个不同就是制作三种酒曲，即汾酒三种曲：清茶曲、红心曲、后火曲，其制作过程基本相同，都要经过九大关的把控和历练，分别是卧曲、上煤、晾煤、炒火、大火、后火、养曲、厨房验收、贮曲等阶段。但三者在培养曲的过程中，升温和降温情况不同，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酒曲。这三种酒曲按照特定比例在冷散加曲配伍时与红参充分混合，形成配伍好的入缸材料。这三种酒体在汾酒酿造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有的负责酒体酒香浓郁，有的负责出酒率的提升，有的更注重提升酒体的瓜果香气，可见汾酒对于酒曲要求严格的程度。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段的乐享生活，我们继续的跟来自于心动工厂的楚一去到我们旦角，尤其是南旦的工作室去了解一下京剧之美、国粹之美。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的周一固定单元，来到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书房板块，我们要跟着楚一去到这个工作室学知识了。那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入门，我们先入门了解一下， 能够感受到京剧的美，愿意去接触的， 然后觉得确实有意思，我是很发心的想要再去看一看、听一听啊，而不是感觉拿了张票啊，去还是不去呢，有点犹豫和纠结的这种。今天呢，同时我们在微博上面也开放了我们的互动专区和福利要送给大家的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我们有看到这位90后的小朋友啊，当然在我这儿他是小朋友， 不至于不至于， 很多人是小哥哥啊，对90后的同龄人，很好，我喜欢这个词儿啊。好，再说一遍，90后的同龄人，哎，这一位男生，扮上了之后这个样子，刚才我还在跟楚一探讨这个化妆，然后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有听众在问说，国粹艺术这化妆是一成不变的吗？随着时光的变化，市场的变化，会有所改变吗？创造这些妆容的大师在传承上面会不会有一些要求 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咱们就拿京剧来说，它不光是化妆，包括他的唱腔、他的表演、他的音乐，一直都是在变化的，一直都是在与时俱进的。我们最熟悉的梅兰芳大师，他就以创新戏而见长，他很多戏都是他自创的啊。我们看那个陈凯歌导演的那个电影《梅兰芳》，里面就有这么一小桥段，唱汾河湾，汾河湾老生在唱的时候，以前一个演员在唱的时候，配戏的人都不动啊，就听这个演员的。哎，那个梅兰芳先生呢，就是他在唱的时候，他加了一些反应。听到这个，哎呀，有什么？他加这些反应就轰动了。哎，这其实就是创新，一直京剧一直在往前走。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在这些京剧演员他们成为大师之前，他是有一套很严谨的学习的方法， 是， 但是到他有一定的、 就是量变到质变， 对，基础的时候 量变到质变， 当他变，大家也会觉得是很专业、很美的， 这也是很谨慎的一种艺术探讨。 嗯，那妆容上 对妆容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尤其是旦角演员啊，他好多演员现在都已经不用油彩了。但是首先油彩呢是太对皮肤 伤害很大， 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很多呢都用就是化妆品，就现代的化妆品。当然不光是出于对皮肤保护的这个出发点，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以前在舞台上无论是灯光啊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是特别理想， 不如现在的， 所以他的妆容啊要跳出来，从舞台上要跳出来，所以要抹得很夸张。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老先生的那种妆容的照片，也觉得很奇怪，和我们的审美可能现代的审美可能不太搭。哎，现代的这些有一些旦角啊、生角的这些化妆呢，就自然的多，看起来很舒服。 关于这个自然的妆容，我们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感受到。我刚才有放大图再看一看，就是原来就是彩妆的概念，我们现在的这个化妆品 是。 啊，比方说可能他会把这个胭脂的部分再扩大一些， 对 啊，我们腮红一点点，哎，但是他可能会扩大到眼睛旁边呀，或者是其他的位置。 所以戏曲上、京剧上的这些审美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的。你看他画嘴，叫、我们叫元宝嘴，就上面两片，下面一片，这种元宝嘴、就是樱桃小口。那说什么叫樱桃小口？这就叫樱桃小口，那红的非常性感的嘴。那比如说画这个眉毛，就是柳叶眉、你看了它你就知道，哦，原来柳叶眉长这样，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 很长啊、那个眉形和现在的这个还是微微有一点点区别，很古典， 很夸张，有点夸张，因为在舞台上， 但是也很古典美，对，很古典美。就是我们在一些古书当中的记载说，哦，这个是古代的美女，可能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妆容当中都去找到， 没错，是这样的， 柳叶弯眉樱桃嘴儿啊、好，大家想要继续的跟我和楚一聊天儿，我们接下来要去到这个工作室去看一看了，说我们能在这个工作室里边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就像刚才楚一说的，很多旦角他这个化妆的过程啊，当然很多的角色都是这样，我有自己的那一点点不可以告诉你的 啊，有小诀窍 诀窍啊、我们今天不知道能不能从图片当中看出一二来，看出一点点小诀窍来。看图，看一下我们的男旦在上妆的这个过程，以及呢我们的去体验的这些观众们， 对我们 他们穿上了以后， 对我们不光是看他的上妆了，我们其实可以比较简单的了解他的传承，比如说他师爷，他师祖陈砚秋大师，他的师爷王云秋先生，他师父那个迟小秋先生，还到他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故事，四大名旦都有什么绝活啊，四大名旦的代表作都什么啊，那我们都会聊。然后呢我们还会自己亲自动手，我们虽然不能在脸上画呢，我们自己会画一个脸谱，画谁呢？画美猴王孙悟空的脸谱啊，老师也会教，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个脸谱的美，哎，红色代表什么呀？黑色代表什么呀？等等等等，妖魔鬼怪怎么来表现呢？哎，我们会亲自动手，也会把这个脸谱带走，然后呢，就会看这个，我们刚画完呢，就会看这个小哥哥一块怎么一步一步蜕变的过程，怎么贴大柳啊，怎么贴片子，然后他那些头饰怎么勒头勒水沙，每次到勒水沙的时候，我都让大家安静，你听这声就咔一声。哦，很可怕，很瘆人，这都是功夫。 我没有见着，但是听你描述，我就觉得很可怕。 都是功夫，然后最后怎么一层一层上，最后戴上凤冠那一刹那，穿上蟒袍，戴上凤冠那一刹那就啊蜕变。我都会问大家，你还记得之前他长什么样吗？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很难记住了，因为太惊艳了，然后记住这个形象太深刻了。 没错，而且他是男旦，他个儿比较高，他穿上这蟒袍，戴上这凤冠，那真是，气质出众， 非常惊艳、 哎呀，我们在最后一张图片当中啊，可以看到剩下体验的都是女士、我们的女士， 其实男士也有，男士也有， 男士 这个其实 在图里边没有显示、是吗？ 对，也有男士、而且很多的都是夫妻啊或者情侣啊一块去， 但是这一个部分就是请我们这个小哥哥男旦来教他们摆的时候， 其实这小哥哥他现在是公青衣，他之前小时候学的是小生、所以这方面都是 OK 的、所以他会给 都可以教， 对，这比如说两口子含情脉脉怎么摆一个姿势啊啊这种其实是很美的， 教完了男生摆，然后回头再 教 女生怎么回应啊， 对对对， 这个手势啊眼神啊，哎，看一看我们这个真的每一个人穿上的这个戏服的颜色都不一样，花色也不一样， 对，你这说对了，他这些戏服全部是这位老师的自己珍藏的行头， 私服 都上过舞台的，而且全部是首秀，很珍贵的。现在首秀这一件怎么着也得上万吧，哎，首秀啊，而且你知道京剧的这些行头啊是一辈子都不洗的，惊讶吧。一辈子不洗，因为你像这些绣啊这些材料一洗就完了，就糟了，没法要了、所以一辈子不洗，不洗怎么办呢？就有诀窍、以前在老戏班子这些服装怎么保养啊什么的，因为都真的是很珍贵，到现在，以前也是，到现在也是，你看以前戏班子活不下去了都当衣箱，这都可以当，这都是固定资产啊。现在也是，这些衣件都很珍贵，所以大家能穿上，比如说在出访哪国穿的这个行头什么什么，还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不要再去羡慕某些大牌啊，说我们这个衣服就是穿上就是不洗的，怎么了？我们以前的衣服穿上也不洗。 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人是00后，他很喜欢这个艺术，京剧戏曲艺术，他在加拿大上学，从小就去了加拿大，但他对祖国文化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邀请他来参加这个，他就给我发很多图片，他说你看我们戏曲服装的这些花型非常的现代，非常漂亮，和哪些大牌其实他们都是抄我们的，哎，怎么样，我一看还真是啊，这种反差这种对比啊，我们的审美是很高级的，曾几何时、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会审美的人， 而且最时尚的， 没错， 我们就是其实真的是一直走在时尚的前沿， 没错， 关于这衣服不能洗的事儿，我们也走在时尚的前沿， 这不能洗有诀窍，这卖个关子， 好，哎，就是想要知道这个诀窍的，那你们只能在微博给我留言联系楚艺为大家来解答，也可以就是领到了我们这个微博上面的福利之后 利、 跟着楚艺一起就去这个工作室， 真的建议大家去 现场了解一下、 这个工作室还是很有来头，以前是著名的京剧科班傅连城的旧址，这里面大师辈出，比如说、很多很多大师了、马连良先生、谭富英先生都是在这里当学生做科出来的、大师辈出的这么一个旧址上，现在又有一个90后的小哥哥在传承着京剧艺术， 所以它的门口会有那个石头写的、 对，它有一个广场京剧发祥地。 好啊，这个柳叶弯眉樱桃小嘴儿啊，有人问是不是在夸我小夏姐姐？哎呀，等一会儿啊，你们先等会儿，我去上个妆。 对， 现在还不算啊，等我上完了我就算了。哎，这个图片当中有一个是我。我觉得学京剧和唱京剧的人这个扮相当中真的是很让我为他们一紧的部分，就是这个勒头 啊，是勒头， 对，我每一次看到，因为他会有一个过程的变化，他先勒然后再贴然后再怎么样，我就在想，我说第一多疼啊，我们自己，你说女生你扎个马尾你扎久了你还觉得勒得慌的、对吧， 如果您觉得这个勒得慌那确实挺疼的。其实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还好了，因为都习惯了、但是一开始这确实是功夫、确实是需要练的，因为你这一勒上，而且要越勒越紧，你知道勒那个叫水沙，就是沙呀，是蘸上水勒的，为什么？因为它越干越紧， 哦， 尤其这文戏还好， 干了以后就缩了一点点。 对，文戏还好，你像武戏在那唱念做打翻的，又翻跟头又怎么样？如果这个我们说盔头啊，如果行话叫掉了，就是掉了没勒住，这叫舞台事故， 嗯， 是非常严重的舞台事故。所以，但是紧了也不行，紧了就给你就是缺氧缺血，就影响演员发挥。 嗯， 所以这是妆容老师和演员的一个默契的配合。张荣老师一勒，演员说：“哦 ，OK， 可以，好，这个力道，然后还有一个恰好的一个位置，找准，哎，都是讲究啊。” 对，但是，说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这个90后的小哥哥啊，男生你这个皮肤也需要保养啊，因为你一勒的话，它就一直处在一个往上掉的一个状态。 嗯嗯， 对于这个皮肤，不会越勒越松。 如果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他老勒头，然后而且老上妆，对皮肤来说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嗯， 那你看怎么积累了，你像很多老艺术家到晚年，有的老艺术家都脸上铅中毒啊，会出现很大的斑呐、啊、或者什么的， 嗯， 那就是为艺术献身呗。当然你如果要体验一下，甚至你看我们这次大家体验只是穿西装，不会给自己上妆，所以你觉得哎呀这很美，我也想上妆，比如说哎呀我补拍个结婚照，两口子来个四郎探母，对吧，跟铁镜公主，或者跟怎么样才子佳人，刘梦梅跟杜丽娘都可以，那你偶尔一次没什么问题。 嗯，那就是看到这些图片以后，我就会觉得越发觉得他们的不易。嗯， 是每一个人说了作艺难嘛，天下最难是作艺之难。 嗯，我们在看这位90后小哥哥上妆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还会跟我们再去讲一些要领， 一直都会聊我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样做怎么不好，或者我为什么会这么贴啊，也会跟大家互动，他会有些很珍藏的这个行头，比如说现在很少见的点翠的这个上面，现在我们看那凤冠上那个蓝色，以前我们说叫点翠，宫里头娘娘都用点翠的。什么叫点翠？翠鸟的毛一根一根粘上去的，而且一只翠鸟就那几根毛可以用，当然现在都环保了，都那个什么就不用了。我们现在看那些蓝色都是绸子了，就布贴上去了。 啊， 大打折扣，会有一些他，比如说清末的他的一些珍藏的老行头啊，还有他那象牙的扇子呀，现在也不用象牙买卖了，都是一些老的东西，真金的，全金色的那个金粉画那扇子，贵妃用的扇子啊什么，他都会拿出来给大家来分享。 嗯，这个也都是他的珍藏。 珍藏的行头，有的是他老师可能给他的，还有是戏迷送的。啊，或者自己愿意逃的，走哪儿逃的都有。 嗯，这也是我们去探寻说，京剧发展到今天，它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化。除了我们妆容刚才说到的，它也使用原来是油彩，现在是就是真正的彩妆了。 对，画你像大花脸啊，就是净角，他们用的还是油彩了。 啊，哎，这些变化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行头上面的变化， 行头的变化，环保， 具体到细节。啊，很细致的地方的这些变化，都得我们跟着楚艺去到，啊，这一位的工作室里边才能够看得到。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一块儿来到，来了解京剧之美，我敢打保票，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因为我们这个血液里边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当然，因为 唤醒它。 对，可能对于老外，有很多老外，我上次接待了一个美国大学教授团。都是大学的校长教授来那个，他们也很嗨，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文化，他们可能是更多的是猎奇，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即使你从来没听过戏，没了解过他，一点你就透，你就知道，哦，这我明白，这是我们文化当中什么，这就是血浓于水。 就不用太跟你讲很多， 没错。 当然了，我们跟着楚艺去到这个工作室的时候呢，他也会跟我们 讲 很 多， 就是一直在讲啊，上妆的过程也会在讲。那我们穿上了戏服，我们自己也能去试一下的时候，这位小哥哥他会再给我们演一段。 他会演一段。其实他是工程派的青衣，但是呢，大家。 对梅派的贵妃醉酒比较熟悉， 更了解， 更了解。所以那没办法，我们他也会唱两段程派的唱腔是怎么样啊？梅派是怎么样？对。我就不唱了啊！ 我你刚才那一曲范儿，我以为 OK， 还听小哥哥唱吧。 我以为你现场， 所以他会演一段《贵妃醉酒》 啊， 演一段，而且我们还会说戏。 嗯， 这个戏里面，比如说贵妃来这花园里面，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形容四大美女的，她都有表现啊。看到金色鲤鱼，怎么倚栏杆看金色鲤鱼呀、啊、那大雁来了怎么看大雁呢？然后月亮出来了，哎呀，因为贵妃啊娇嫩呢、啊 嗯、 月亮她都觉得刺眼啊，拿扇子怎么躲呀，怎么遮呀， 嗯， 看花怎么摘花，怎么闻花呀，这一举一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国人审美的集大成。那把那种姿态叫你觉得你就是很多美女去了觉得哎呀我就是个爷们儿。 对呀、啊、我刚才就想说就给我们演完了以后，这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这都一招一式都教完了以后，我们会觉得说我以前过得太粗糙了吧。 是，所以跟人学嘛，就是那就学呀、 啊、对，我们这姿势也都太粗糙了。 从现在开始做个淑女，做个古典美女不难，还来得及。 是，会发现你看知识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再高一点说文化，就是这样，它像一个圈儿一样，你自己知道的越多，这个圈儿以外你觉得接触到的东西就会越多。 是 啊，就并不是说啊，我好像把它纳进来了，你看我这个我知道了，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的就会变少。 不 会不 会，嗯， 越学你越会发现 啊， 我还有更多想要知道的。 没错 啊，这么无知。 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啊、 对，就是书看的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有时候跟楚一聊天，包括说我们看到新东工厂发的一些哎，去带大家去体验，我总是自己坐在家里边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虽然我就去体验过一两次， 嗯， 但是我非常理解大家想要再去一去再去的这种心情。 嗯， 就是这样，就这一次我了解了这些，我就回家想，哦，我再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懂的这些，哎，那我就会去思考我不懂的那些。 没错 啊，你会发现因为会看了。 是这样的，好多的观众比如说第一次去接触到这个京剧，说啊我要去买票，我愿意去买票到剧场里听。我说你别瞎听，我给你开一戏单。 别瞎听、 啊、因为有那种特别，比如说听歌剧，你一上来听瓦格纳，那完了、 就是、 咱们先听莫扎特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先听一些轻松愉快的喜剧啊、 嗯、 好玩的呀，著名的唱段呐、啊，等等等等、 哦、 你一上来听成那个程先生《荒山泪》，那完了，你一下就吓跑了。 对，你看艺术也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 有慢的也有快的， 欣赏它的过程。 没错， 嗯，好，今天呢，我们跟新的工厂的楚一就聊到这儿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啊，记住了，我们微博上面有福利啊，想要获得跟我们一起啊去体验一下的朋友啊，可以来我的微博上面来看一看福利内容，同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下了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明天再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富贵吉祥酒，是出厂价呢1588啊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富贵吉祥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